阳光，没笑红，爱爱爱爱爱上了爱他的他，他和他多简单，深秋深开白昼白，不用计算，只为自己而精彩，自然而然。我学学花腔，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姐姐花香，我花要多漂亮，心要不要也这样。越觉青春白，两小花越是